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第四届冷湖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冷湖火星小镇举行。冷湖位于青海、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地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边缘。曾经的冷湖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那里有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有宛若文明遗迹的沙漠废墟。如今的冷湖小镇被命名为冷湖火星小镇。冷湖为什么能够和科幻联系在一起呢？它有哪些科幻元素呢？冷湖奖的获奖作品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冷湖火星小镇，感受时空交错的科幻魅力。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冷湖奖哈。其实这个奖项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陌生，因为算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已经是在编辑部的故事开播以来啊，第三次跟大家提到这个冷湖奖了。那么之前呢，我们请到这个八光分文化的创始人杨峰啊，以及呢一届这个冷湖奖的参与者故事，都跟大家分享了冷湖奖的这样的故事哈。那在不久之前，第四届冷湖奖刚刚评选结果出炉，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冷湖奖的最新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有两位嘉宾呢，一位呢就是第四届冷湖奖中篇小说二等奖的获得者，科幻作家向飞向。哎，向飞向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冷湖奖啊，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历届冷湖奖的评委，同时呢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赵平。哎，赵平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赵平。 哎，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冷湖奖哈。那么冷湖奖啊，其实这个冷湖这个地方是一个青海的地名哈，它呢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哈，赵平老师是不是每年都要去一次？ 这冷湖奖目前举办了四届，我担任了四届的评委，我去过三次。 那冷湖那个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它给您是一个什么印象的那么一个地方呢？ 第一次去觉得远 有多远 真的是感觉地球之外然后从北京当时是没有直飞到敦煌，是从那个到了兰州又转机过去的，然后呢下了飞机之后呢又汽车又坐了大概7个小时 才到的哪儿？ 才到了哪儿？ 向飞向这回也是不久之前刚去过是吧？ 对，我上个星期刚去过。 您对冷湖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怎样的印象？ 就是因为在去之前我是先看了图片，包括写这个投稿的中文的时候，实际上对冷湖实际上前后都了解了一番。我知道那个地方很荒凉，然后但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 还要荒凉。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从这个高速公路下到这个火星一号公路，基本上100公里的路程上看不到一个人。我们听那个主办方说要住帐篷，然后我就特意带来一把刀子，万一如果说有野兽什么的，我还可以拿出来跟他对打一番。后来我去了以后，他们说你想多了，说这边不但没有人，也没有植物，更没有动物，说你拿来是没有用的 可以用来削水果 啊，但可能 但水果也没有， 是吧？ 对， 基本上细菌都很少，那个土说比我们的饭桌都干净。 是的， 是吧？啊，那从这个敦煌机场要坐7个多小时左右的汽车到达冷湖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小镇是吗？它平时有常住的居民吗？ 第一年去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哈，我是跟刘思欣老师一起去的。下了飞机走了很久，到冷湖小镇。那个冷湖小镇整个镇上可能不到10个人，总共的那个镇民不到10个人，那应该很多还是工作人员。他是感觉是个闲置的镇，基本上没有人，而且是无人区时候更没有人了。但是就像刚才向飞霄老师说的，很荒凉哈。但是呢，他有另一番的景象啊，就感觉另一番的体验， 就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一个世界，好像 对， 是吧？ 对对，尤其是到了，向飞霄老师也去过那个废墟那边，对吧？对对，因为他以前是一个石油小镇，石油工人撤了之后呢，那地方就完全的荒败下来啊。对，但是有银行啊、供销社呀，有那个时代的印记，看了之后特别能感到那种时间带来的沧桑啊，那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向飞向老师是不久之前刚刚从冷湖回来，是吧？ 对 啊，您去的时候那边的天气啊、温度啊、包括住宿吃饭啊，这的情况怎么样啊？正好您刚回来嘛，啊，您跟大家讲一讲啊。 去之前我还做了很充足的准备，我带了羽绒服，带了冲锋衣，带了那个水袋，怕没有水喝。但是去了以后发现都没用上。对，它实际上呢，这次我们去运气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温差不是很大，还是比较暖和。然后晚上我们住的地方是那个一天是住太空舱，太空舱是非常舒服，就是我住赵平老师的上铺。 对，上下铺。 对对对，我晚上爬上爬下，他说他也没有任何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第二天我们是住的帐篷，就是那种大的帐篷，就4个人，然后地上准备的有那种就充气的地垫儿。我觉得睡着还挺舒服，包括吃的东西，他们在那个火星营地给你一个公文箱，然后你把它打开，里面是罐头，就是有三个菜的罐头，有饭，然后还有那种4管装的果汁，然后非常的有那种好像是在外星吃东西，都是从地球上很远运过去的那种感觉，非常有意思，我觉得。 有手机信号吗？ 营地里头有的，但是你要出去营地是没有任何信号的。 刚才向飞向提到，这次您去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极端的天气和一些状况，是吧？您带的羽绒服也没用上， 没用上。对 啊，那之前因为这个赵平老师已经去过3次了哈。那虽然说夏天很热的时候，那真的是带的厚衣服有可能能用上，是吗？ 对，我们去年其实就运气非常的好啊，然后就 那个好加引号的好是吗？ 因为那个碰到了这个冷湖地区，它是10年难遇的一个降雨，那个降雨还真的还挺大的。去年是2天的徒步。其实就是冷湖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置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颁奖的晚会，所有的评委和所有的参赛的获奖的这些作者们要完成一次无人区的徒步旅行，徒步完成之后到达营地，然后把这个奖颁给你，一个陨石，一个陨石的奖颁给作者哈，那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这个途中呢，那个作者和评委呢，就是要一起来完成各项任务。我们去年是也分了2队，去年韩松老师也都过去啊，就是科幻的4大天王，大家是分成2队，然后看谁先到达那个终点。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赶上了这个10年难遇的雨，非常非常的冷，每人搭了一个帐篷在里面，然后在睡袋里头缩着。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你二位认为哈，就是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有这样的经历，去这样的一种平时我们的朋友哈很难有机会去到的这样的地方，会对于比如说自己对于生命的体验啊，或者说对于文学的创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或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在冷湖那个地方，其实它有很多的这种跟科幻有关的，一个呢就是文明的出现和消失。因为实际上应该说根据考古发现，在冷湖所在的这个柴达木盆地，那么实际上在1600年前它是长满了柏树，就是它很多挖出来的那些器皿啊，白人的棺材实际上都是这个柏树做的，那不可能很远运过去的。但实际上到现在就是一片干旱，然后1000多年以来冷湖那一片都是无人区，这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已经在变迁。那么最近的一个变迁就是54年在那个地方发现了石油，是吧，十几万人移居过来，然后带来了很多现代文明的，留下了很多的痕迹。但是在40年后，比如说93年的时候又走了，然后那边现在就剩下了一些那个文明的痕迹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很能体现到就赵平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沧海桑田的那种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就是看不到人，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痕迹，所以你特别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渺小和大自然的这种伟大。所以在这种荒凉无人的那种地貌，很像外星的，我觉得就我们写科幻小说有时候你要去想象那种 对 外星大概是什么样，现在其实它就直观的给你一个外星就是这样的，就你拿着刀子去都没有用，就是变成这么一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赵平老师您�觉得呢？因为您已经做了4届冷湖奖的评委了，您还去过3次了哈，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待着会对这种科幻小说的这种创作的灵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肯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生命体验。因为其实第一届的冷湖奖呢，当时的时候是这个组委会呢也是请一些作家们首先去做了一些采风，我们看到尤其是第一届的那些投稿的那些作者，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了采风，或者是他们对当地的这些历史呀风土人情啊他这样背景啊做了一些调研，做了一些案头的工作。所以说呢你能感觉到，尤其我在到达这个冷湖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大家的那种体验感那种氛围感就会描绘的非常的真实。要不以前我们说作家要体验生活嘛， 对 啊，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其实环境包括你去接触这个地方的环境尤其是这样一些敏感的作者，他会获得很多那个感知上的一些体验。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第四届这个冷湖奖呢也是这个刚刚啊有落下帷幕，是吧？那么这回啊赵平老师您作为同样也是这个这一届冷湖奖的这个评委，您先介绍一下第四届冷湖奖到底收到了多少篇作品啊，这些作品的质量啊水平啊您看了之后您觉得感觉怎么样？那么这回冷湖奖跟之前的3届相比哈，有没有一些变化特点啊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冷湖奖呢，你收到的作品非常的多，因为冷湖奖经过这4年的坚持，它已经成为一个科幻圈非常有知名度的，而且很权威的一个奖项了。这次呢，奖项一共收到了725篇稿件， 700多， 对对，一共是1890万字。 哇！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应该同情一下评委，然后初评、复评，然后最终的中评的评委，尤其是我觉得是初评。的评委啊，他们实际上是4月1号截稿吧，初评是40天，然后复评20天，然后中评20天，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家要大量的来工作读这些作品，真的是大浪里淘沙，淘出来的都是精品都是这里面的精品。还有一点就是冷湖奖的奖金应该是还是 非常非常高，应该在这个今年大概整个科幻圈里面，就现在统计，大概有一共有500多万的这个奖金， 一共是吗？ 一共，对，但是冷壶奖在里面应该说是总量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那现在就是您说从700多篇作品当中啊，一点一点的筛啊，一轮一轮的评，那么到最后啊，评选出来的有几部作品？ 那中篇小说呢有3部，短篇小说呢有6部，一共是9部作品。 嗯，那冷壶奖最开始设置的时候就没有设置长篇小说是吧？ 对对，都是中短篇小说。 中短篇，刚才呢你也提到哈，那么截稿是这个4月1号，就当年的4月1号就截稿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参评的作品一定是在4月1号之前就已经写完的。 对， 是吧？ 对， 要求已经发表吗？ 要求是不能发表的。 哦，一定不能发表的， 对 是吧？ 对， 那正好问一下这个向飞向老师，您这回这个获奖的作品啊，您这个作品《青鸾》是获得了这回的这个中篇小说的2等奖。那这部作品，您花了多长时间啊？在什么时候写的？有多长时间写完的？ 这个小说我大概初稿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从去年2月份开始，因为疫情来了以后，大家也出不了门，然后就没事儿，然后就可以在家里 写 这个， 写东西，写东西。 对，写东西。但实际上最后真正完成是应该是在4月1号是截止，应该可能是3月29号最后改了一遍以后，然后我就投了。 那您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是准备奔着这个冷壶奖去了，所以在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哦，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有了一些想法以后就会去写，写了以后到底投什么地方，可能然后再去找适合他的这个投稿的这个途径，所以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到去投冷壶奖。 对， 这个题材首先是你比较愿意去写的，比较想写的一个题材，然后恰好它符合了冷壶奖的一个。其实冷壶奖今年就是这个设置，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说起来，冷壶奖前几届的时候都有一个要有异常光波。啊，它是有一些、对，有一 种 主题的限定， 命题作文， 对，命题的限定、然后有一些关键词的要限制哈、但是呢，今年这届呢，实际上这个限制就异常光波的这个限制就取消了。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很多的作品，它的题材很丰富，就是感觉舞台大了、给我们的作者，给参赛的作者这发挥的空间也大了。 但是冷壶奖也有一些限定条件是吧？因为它必须要提到这个冷壶啊、或是一些这样的地理的标志哈。那您是不是后来在改的时候要把这些要加进去？ 对，必须要加进去，因为当时写故事的时候没有去想冷壶，但是它有一个很巧合的，就是写的那个地球二号的那个星球，它实际上很像冷壶的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荒凉，对，从地貌上，所以在那一块实际上就是我就加了一个情节，就是一个生活在地球二号的一个宇航员的后代，他拿着一个冷壶的照片，然后实际上看到的是面前的地球二号的那景象和他照片上是完全一样的。 那您这个小说最开始创作的时候，这个灵感的来源又在于哪里呢？ 这个可能还是跟个人的就是当时的那种生活环境有关系，因为当时正好疫情出来，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感染的人很多，然后大家也不能出小区，医院可能很多病人，然后他就是这个因为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后缺氧，需要上那个呼吸机，呼吸机的数量又不够，在那种情况下，就实际上每个人都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压力，和外面的交往也会越来越少，因为人不能出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把很多的这种情感实际上就带到了小说里面，比如说在设计这个外星的这个环境里面，就设计了一个低氧的环境，就是你人实际上出去就会死。 您还设置了一个地球二号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星球是吧？ 对，是的。 还有这个青鸾1号2号3号的飞船， 对 吧？ 对。 为什么要起这个青鸾这个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 青鸾嘛，因为在古代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就是它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呢它是很有能力的这么一个鸟。 鸟，对 对 对。 这个青鸾呢实际上我在 写他的中间啊，一个是他的名字很好听，这个是取他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觉得人类在探索外太空的时候他一定会遭遇很多的失败，但实际上这并不能阻挡我们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这种脚步，他会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他会有一号二号三号，一号二号可能都失败了，但是三号他就最后就成功了，就是人类的这种执着的想去探索这个未知世界的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 那您这回获得这个冷壶奖中篇小说二等奖，这个小说哈《青鸾》，那您最终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说实话，真的，你有这个问题在问到我了，因为实际上我估计在很多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并不是想去表达自己的一个什么意思，他更多的注意力可能是放在怎么把这个故事写好，写一个特别精彩特别好看的故事。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并没有去想要表达什么，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试验，就是去探讨很多的人啊，在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去做。那实际上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有两派，一派呢是他我要保持原有的传统，我要慢慢的繁衍，然后最后想那个 让这个种群继续的存续下去 对。另外一派呢可能他就是大胆的去改变自己人体的这种结构，去适应环境， 优化， 对对对。在写的过程中实际上我是做一个思想的这种探索，但是最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最后我发现探索完了我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人口数量对文明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在地球上就是比如说在工业体系，在我们国家有800多个，那地球上是有上千个，说目前啊，上千个工业门类。那每一个门类，假设咱们最按很少很少，就10个人算，整个要有这个工业体系，那就得多少人？就是要很多的人才能撑起这个文明。 对对对，没错。 这是一个。另外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就很常见的，比如汽车。汽车它采用的材料可能有什么玻璃、橡胶，然后 金属。 对，什么制动液、防冻液，像这些化学的材料。另外它的零件有20000多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的程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在现在的这种状态需要有足够的人去支撑这个文明。 对， 所以在小说里面你会发现不管是走哪条路，没有足够的这个人口支撑，它实际上都是无以为继的。 对，所以看到在您小说里面到了最后哈，就是改造自己身体的那一派，他们实际上就剩下兄妹四人了。 兄妹四人 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对， 所以他们也会面临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支撑不住了。 对对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的探讨。 对， 是吧？ 哎， 这样的一个探讨是您在写这个小说就想好的呢，还是说您写着写着就自然而然出来的呢？ 没有，在开始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对， 作家写的时候很多我觉得它是言大于意嘛。 对， 你写完之后他可能哎，咱们一总结，咱们一梳理，然后有意义大于言。 对， 是吧？ 而且很多的思想实际上你在写的过程中，你在推理的过程中可能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从这个冷壶奖的评委的角度哈，我们来看了这么多部小说哈，那我们去判断一个科幻小说优秀与否啊，它是一等奖、二等奖还是三等奖，还是说被淘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每届的冷壶奖，我们最后呢那个所有的评委呢，就是在评选的过程中都要开会。其实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争论，但是往往对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其实就像今年的这个中篇小说奖哈， 一等奖， 对对，都是大家基本上就统一的。 就是万象丰年的那个中篇小说， 对对， 是吧？ 对对对，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青鸾也是大家都认为比较优秀的，可能在于这个前后大家的排名上会有一些区别， 嗯， 但是基本上大家发现这个我们所有的评委都来自于其实不同的领域，有作家，像我是编辑哈， 嗯， 还有电影人， 哦， 啊，还有评论家，哦，严峰老师是那个科幻的评论家，嗯，但大家最后评出来的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 因为您参与了这个整个这一届这个第四届冷壶奖这样的评选，您能不能挑选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好的作品跟大家说说，说这个作品它好，它为什么好，好在哪里？ 其实刚才那个向飞向老师也说了他自己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嗯，我觉得每部的作品其实都是作家的一个生活经验， 嗯， 自己的一个写作的训练， 嗯， 包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哈， 嗯， 各项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嗯 嗯，对于评委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的作品他在这个方面很好，他可能是创意很好，但是它的可能实现起来，比如它的语言表达，比如情节、人物、语言的它表达，它可能有些地方有些欠缺， 嗯。 就像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品是想法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的语言会比较干瘪。你读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文学性啊，它的讲故事的那种流畅度会有影响。对不对， 嗯，对， 然后呢可能像向飞向老师的这部作品呢， 嗯， 他其实对于人在极致环境当中的各种的可能性他做了他自己的探索， 嗯， 而且他之前呢也写了那个现实题材的小说啊，他出版过很多的作品，他是有一个写作基础写作训练的啊， 嗯， 这个时候其实我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写小说当然有自己的天赋，有自己创意的这种先决条件，就是，比如这个小说的创意非常好，但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手艺活，就是你的手艺好不好， 嗯， 其实跟你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训练，你的阅读，你的写作训练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嗯嗯。 在这次作品当中，就比如说我们评出来的，尤其一等奖二等奖都是大家认为在各方面来说它是融合的表现的非常好的一些作品，除了向老师这个哈，还有一些写空间站，在太空中写空间站，实际上大家都是很孤独的。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空间站的这个宇航员在那个外太空中，他是一个有缺陷的，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身体特别好，他还是有哮喘的一个宇航员，他在空中，但是另外一个航船上呢是一个女性，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嗯， 啊，就写的还会对接嘛，而且是地球爆发了疫情， 嗯， 啊，就是当下的这样，嗯，疫情。 对，这次是不是涉及疫情的还挺多的？ 对，这次真的是涉及疫情很多，从去年开始。 哦， 嗯，去年就因为疫情， 去年 开始嘛，嗯。 对，我记得去年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写的非常好，它是大家看过那个，就是咱们中国的有一场鼠疫在哈尔滨去， 嗯， 哦，那是一九零几年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啊，我知道那个。 它实际上以那个历史的为背景。但是他通过基因啊，就是把历史和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那个故事其实上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嗯， 他把爱情密码放在了这个基因里头，看到最后真的很感动，他有情感很饱满啊，你读完之后真的会被这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在这种有限有局限的情况下，人对情感的那种渴望啊， 嗯， 对爱情的那种珍视啊，对爱情的那种追求，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啊，就是这样的， 嗯， 既有科幻内核又有这个情感的这种浓度啊，而且如果是语言读起来又非常的特别，或者是有很流畅， 嗯， 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不光是冷壶奖了的任何一个奖，中国的任何的一个人，他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就是我们当然冷壶奖是评出我们这次近800作品当中的，它的质量我是感觉越来越好，因为我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很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新人，这次的新人大概能到60%， 对， 就是让我看到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机勃勃，一块的这个领域你必须有新的人不断的涌入， 对， 不断的加入，你才有未来啊，你才会有生命力嘛。 因为赵平老师您一直是从事这个纯文学的编辑的哈， 对对对对 啊，我们这个人民文学当代文学这个编辑部的话编辑过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纯文学的作品，那您现在呢又是连续四届作为这个冷壶奖科幻文学的这样的评委哈，那么您觉得从这个纯文学的角度我们现在去看科幻文学的作品，那您觉得说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在什么地方，比如说需要有这种加强的提高的啊，或者说有进一步发展的这样的空间呢？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是加强提高，我觉得有时候是这种互相的学习。其实我觉得像肖飞翔老师应该能够有体验，因为他真的实践者，比如说他写过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他又写过这个科幻的作品，其实这两种文学当中，我倒很想听听你的这个写作上的感受。就是刚开始您从事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后来又想科幻文学，他这个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是写这个现实类的 作品的，就是好运进行曲，讲的是这种不孕不育人群他们在这个生活中的这种爱情啊、家庭啊，包括怎么去为了得到一个下一代啊，怎么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第二本呢，实际上就有点 偏科幻的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悬疑类的一个小说，就是极度拖延，就是它会在里面会有一些科幻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设想在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拖延的情况下，社会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那可能就运转不了了。那么实际上到后来就转到写科幻，我发现就是其实科幻和这个 纯文学实际上它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就是如果科幻要写得好，它必须很多东西都是来源，很多素材，包括很多的这种思想都要来源于实际中，就是包括一些表达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可以借鉴这个文学的这种方式，是很好的。 但是科幻写起来比现实主义的要困难，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两套体系，一套体系是讲故事，另外一套体系它是要把科幻的内核要揪出来，所以开始写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苦恼，就是我不太容易把这两个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的确挺难的，所以就是像赵平老师刚才讲的，就是需要不停的经过训练，然后你要不停的去琢磨这个事情，然后慢慢的你可能会找到一些途径能把这两个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对，其实有时候科幻它需要有一个 我觉得跟姚老师啊，跟那个大龙老师也经常的沟通，他们其实很重视那个科幻的核，你是不是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有一个全新的创意。这个像刘思欣老师呢，很多的时候他说他想一个主题，比如说他想一个新的，他会查阅就是在世界上这个学科的前沿的 前沿的技术，前沿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他希望这个东西它是在更加领先的，是别人没有想到过的，对吧？是的，是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核，但是呢这个是可能像大龙老师他们都很非常，他硬科幻的，太什么，对，是是是，对，就很重视这个。但是你如果是想到那么好的一个创意，但是呢你没有一个载体 对吧，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去把你这个载体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故事读完之后，我丝丝入扣，我整个读下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流畅，这个故事还有很有意味，既是可读的，然后呢又是可感的，最后呢你这个故事内核带给你的跟科幻内核带你又是可想的，又是有层级的，有境界的，这样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其实跟那个纯文学还是有搭斗一致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文学性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看有的科幻小说 觉得像看论文一样，就是说明，我看法这样的。你如果把它写成一个说明书，那你再好的想法，对不对？你再好的想法也没有办法那个吸引读者。是的，是的。科幻文学其实它是类型文学，类型文学读者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它过于强调这种技术的前沿性，过于强调这个科幻的内核了，有的时候在这种语言的表达、人物的丰满程度，包括情节的这样的 把控方面， 有的时候就会稍微的虚书弱一些。 不会不会，尤其是在短篇和中篇的时候，因为它有字数限制。如果你太偏向于科学的内核太多的时候，你实际上会挤在写其他的。 对，因为你要把它讲明白，是吧？ 对，是。 我们也希望啊，像肖飞翔老师在今后的这样的创作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科幻作品，还有更好的这种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希望冷壶奖在今后也能够给我们的读者